今日是2021年的9月30号，是快必被还押的第387日了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全城大小公民社会团体都被逼死，一一瓦解。记协暂时就是死剩种来的。快必在荔枝角船上面非常关心他们，特别就是主席陈朗星了。所以今日约了他来探访。他们原来经已认识有成10年了，就是源于2011年基督教选委的选举。快必通常叫陈朗星做 Ronson 的。Ronson 今日一早在公司忙完一轮，10点钟就赶到荔枝角登记，虽然他是首探族，但是很快亦都找到他大名了。之后等了20分钟左右就可以入去这个探访等候室。由于他是赶过来的，水都没喝过啖，好口干。咁 Ronson 见到有部汽水机贴了个坏字，哎呀，滴咗两滴汗，唔系啩？咁但系出于记者求真嘅本性啊，佢都决定喂搏一搏咧，用八达通去嘟一下，咦，竟然嘟一声用得噶、哦，咁啊即刻拣盒菊花茶饮下，边饮边等，11点一个字咧就听到叫 number 啦。咁啊快必咧就喺4号窗嘅 ，Ronson 慢慢行入去，望住窗口位，见到快必由铁闸啱啱弹入嚟，不期然就话哇哇哇哇咗几声，点解啊？跟住喺度笑添，快必见到佢咁搞笑嘅表情，一拎佢电话就问啦：喂，点啊？咩料啊？喂，系咪唔认得我啊 ？Ronson 就话：喂，真系认唔到啊！喂，仲问啊快必：喂，你有冇瘦咗成30磅啊？佢印象之中嘅快必咧，仍然停留喺10年前肥头得耳嘅时代。快必话入嚟嘅时候咧165磅，而家104磅。多啲啊 ，Ronson 又话，咁迟啲咧，我入嚟咧都会减到肥嘅、哦，咁大家都相当幽默咁去面对有可能入狱嘅威胁嘅。咁佢哋倾翻起10年前参加基督教选委嘅情况啊，当年佢哋开过几次会，快必咧同埋大卫牧师同埋大草等等嘅神学院同学啊，组成咗回归基督精神同盟，简称回基盟，佢哋亦都有参选嘅。Ronson 仲记得快必豪言壮语咁话，如果俾佢选到做选委嘅话咧，投票嘅时候佢会食咗张票。咁最尾快必梗系冇机会去食票啦。咁但系讲翻起咧，都好笑嘅一单嘢。咁 Ronson 同阿快必讲啦，喂，今届呢个基督教选委咧，直头系冇个人票嘅，净系得团体提名，分饼仔嘅情况咧就变本加厉啦。佢哋讲到阿边个同阿边个同埋边个都有份选啊，阿李 PK 啦。江湖秀美啦，咁两个都系咁笑笑到晕低，显得非常兴奋嘅。快必佢好关心 Ronson 嘅记协被打压围剿嘅情况啊。Ronson 就话：喂，而家成条街咧剩翻佢哋噶啦。佢话好多人咧就赞赏记协勇、啊，不过佢自嘲又潇洒咁话：唉，人哋觉得佢哋勇，其实系因为佢哋废啫。你睇下记协之前连所谓罢工啊，都唔会参加，因为佢哋淨係紧守两样嘢嘅啫，就係新闻自由同埋以记者利益为依归，保障佢哋嘅采访权利同埋安全。咁佢哋唔会驚嘅，因为冇嘢係值得驚嘅。Ronson 就话其实记者可以做得啲乜啊，最多咪淨係问多两个问题啫，咁都要喐佢哋啊，係啊，就係、是、问都唔俾问咯而家。不过呢快必同佢都觉得大中华交嘅支联会呢就好阴功嘅。明明是咁鬼爱国，两位双非人啊都要坐监，咁真系冇嘢好讲啦。快必问阿 Ronson， 喂，觉得搞死晒啲组织之后咧，会唔会向教会嚟开刀咧 ？Ronson 就话要搞嘅都经已收晒皮啦，剩低嗰啲咧都系建制嘅撑政府嘅。你以为会好似有韩国、波兰嗰啲教会咁咩？而香港诶，入边会有莱比锡教会啊？发梦咩？跟住两个又笑到晕低啦。Ronson 好似有晒心理准备咁样同阿快必讲，有朝一日如果要上船嘅话，諗住入多啲宗教书啊，继续研究同埋灵修。快必话俾佢知，连德兰修女啊同埋圣女大德兰嘅作品啊都唔系当宗教书㗎喎。咁两个听到呢又觉得好好笑啦。唔通真系当咗系张德兰？咁快必好慨叹咁讲啦，连陈日君书记入俾快必嗰两本书啊已经两个礼拜啦。到而家音讯全无，恐怕咧都系会被弹走噶啦，惨！快必亦都同 Ronson 讲下自己船上面嘅生活啦。嗱，今朝经已放咗风啦，喺天台嘅笼入边咧 ，Ronson 可能睇电影睇得多啦，以为佢里边咧可以一班人踢下波咁啊吓。快必话咧大棒咧可能有啲机会嘅， 但系都唔会有十一人对十一人嘅大赛噶啦。佢哋系单独酬金咧，咁最多咧就系四个人一齐踢下演嘅咋。咁啊 ，Ronson 即刻有啲失落啦。佢话：喂，如果以后要坐啊，但系冇得踢波啊，好惨噶。快啲同阿 Ronson 咧，两个都系讲嘢好快嘅人嘅 ，Felipe 嚟就倾唔停嘅。计时器突一声，咦，原来仲有一分钟咋？系啊，而家多咗个提示啊嘛。Ronson 就话：快啲保持以前一样咁幽默。是啊，面对暴政呢，人就要更加幽默，保持呢个幽默感呢先可以抵抗到嘅。临走时候呢，快必同阿 Ronson 拍住玻璃互相加油，快必希望 Ronson 唔会上埋呢艘开往拔摩岛嘅轮船啦。咁还押超过一年啦，感谢各位好朋友一路写信俾阿快必，听日放假若果唔出街就写信啦。收到你哋嘅信係好大嘅鼓励同埋支持啊。来信请你寄去九龙湾宏光道七号兴力工业中心六一九室。大家想写俾师叔嘅话都可以寄嚟呢度㗎。除咗 35+ 案，快必仲孭住14条民智欲嘅控罪。佢喺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呢已经度过一年嘅时间啦，超过一年添啦。诉讼之旅长路漫漫，需要大家点点滴滴嘅支持。所以 subscribe 佢嘅 patron, 多啲 share 出去，喂仲有一赤柱嘅师叔，佢嘅 patron 都需要你哋嘅支持㗎。喂唔该喎。今日傾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